再请听一段二黄导板回笼转慢板。

朱怀旭扮演国泰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《秦香莲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人呐、啊，驸马在朝，全是他，这满朝都不认。 Thank you.

前世细说端详曾记得咱二人大渡机场，我断你家中必有妻室儿郎，这本是一曲戏言，何必再讲？但愿你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，父子义，夫妻情，你怎能忘？劝驸马你还要再想再思再思再想，难道说你是过铁打的心肠？巧勉强，现有凭证在公堂，人来看过相连庄啊。 拿来我看。 驸马，驸马公近前看端详，上写着秦香莲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郎，妻子王庙皇上，头头男儿张都头，扎起灭子梁启桑，被子韩启桑无常，壮志压安在人梦的大堂上。咬牙不忍有什么好？这铁面无私岂肯饶？ 敢把我当朝驸马怎么样啊？ 王朝马汉汉唐高 是

本奏当堂。海风有人将你告，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。 纵然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，怎堪笑？ 满说你是驸马刀，你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在空亲不认道，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罪难饶，陆琪捐了臣师妹，大家听。 谢皇姑。皇姑不在紫池姑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他转回府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 犯罪官儿是哪个？快对本宫说分明。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秦氏相连将他勾，杀妻灭子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勾，快快换来，我要问问你。 红玉，我要原告，这种官司难开，小回过头来把相连将。五彩轿仗作皇姑龙凤轿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